第103集，邢春江耸耸肩，不理会他们的恶言恶语，继续查病人、写病历和做其他事。因为病人家属这一通闹，本来应该去除病人身上插管、转运病人去太平间、病床消毒等都没有做，护士们都撤手没再管死者，脱得精光的病人就这样躺在病床上，身上还带着大大小小各种管子，甚至一边呼吸机还在运转，吹得病人胸廓一起一伏，监护仪还连接着，心跳停止的警报声被护士按停了，上面等电位直线还在继续轻微波动，病人就这样一直维持着死前最后的样子。进入病房以后，家属没再继续哭闹，两个家属冷静地掏出手机拍照录像。病房里的医生护士早料到他们会有这番举动，已经报给了医院，现在也不再管他们，任由他们拍。女人突然吼了一声， 大哥你看，这里都还有药没有给我爸叔。 护士们转过头看了一眼，是放在呼吸机旁边的湿化瓶。所有人已经懒得辩解，只带着一点冷冷的鄙视瞥他们，以防他们做出其他不利举动。医生护士手上工作不停，毕竟 ICU 里面还有其他8个危重病人等待他们救治，这点事情还不能干扰正常医疗工作。头晕的病人死亡以后， NICU 急诊科又清静了一段时间，毕竟还有后事要处理，一家人也没那么多精力分心到处招呼。这种情况周主任形容更像是暴风雨前的平静，随时都会来一波疾风骤雨。周主任一说这件事儿，叹气的次数就特别多。 这家人啊，能文能武，有人专门闹得你不得安宁，有人专门挑茬让你胆战心惊，不继续闹才是怪了，就看他什么时候来吧。 护士长也是满面愁容，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还能怎么办？他来了我们见招拆招吧，我们现在呢能有几天清静就先享受几天。 吕老师悲观摇头， 我觉得也享受不了几天， C 市这边一般怎么办白事啊？ 周主任是 C 市本地人，回答说， 一般会在外面停三天，请亲戚朋友来吃席，过完了再送去殡仪馆火化，亲戚朋友还要去殡仪馆送行。我爸妈住的那个小区是个老小区，每年都要送好几个，我觉得我每次去看他们老两口啊，门口都摆了帐篷在办白事儿。 护士长和吕老师苦笑几声， 希望他们家办全套吧，能拖几天。 这件事儿一拖就拖了将近一个月，拖过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，连吕老师脸上都带着笑容了。虽然大家都清楚不可能这么简单就过了，但现在没消息也找不到途径打听这家人准备干嘛，大家就闭口不谈，落个轻松。赵斌当然也心情轻松，仿佛身上压着的大山被拿开了，走路回家脚步都轻快不少。最近罗明瑶毕业答辩终于顺利完成，要开始筹备谢师宴给老板买毕业礼物。中午在休息室吃饭，赵斌又跟同事商量给长辈买礼物的事情。谢晓东相当八卦，立刻觉得自己抓到了重点。 怎么了赵师兄，你要去见家长了？谈恋爱都同居这么久了，我以为你们都扯证了哈。哎，话说你们什么时候扯证啊？照片有没有啊？都不给我们看看。你家那位那么贤惠，看看今天中午的菜啊，就这个做饭的质量，什么都不带，一顿饭就能收买老年人的心。 一时间休息室都起哄起来，赵斌挥手斥退他们，一副老大哥的样子。 一天到晚不谈正事，净想那些乱七八糟的。 谢晓东笑起来， 赵师兄的事儿怎么能算乱七八糟的事儿呢？ 休息室里众医生， 就是啊，赵师兄的事儿就是正经事儿。 赵斌咳嗽几声，胡乱说了点不搭边的事儿，勉强把这件事敷衍了过去。最近急诊科没有被持续骚扰，大家都有点情绪高涨，他怕再多说几句自己就招架不住了。 还是说这件正事，给长辈买什么礼物比较合适啊？ 说话时候眼睛特意往谢晓东那边瞟了瞟。 谢晓东单身狗一个，快30了还没找到女朋友，这个话题根本不配发表意见，只能低头扒饭。周璐给谢晓东翻了个白眼，对赵斌说， 我男朋友上次来我家给我爸妈带的茶叶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他们那个年龄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喝茶的习惯，挑个上档次的茶叶还是很体面的。 赵斌觉得这个提议还可以，于是点点头表示同意。另外一个医生说， 要我说不要整那么多花样啊，直接一个红包包够钱给老人家，缺什么自己买。 周璐立刻反对道， 那有的老人觉得你不够用心呢。 是啊是啊， 有人附和他， 我媳妇家两个老教授特别讲格调，这送钱可能要被打出去，我不敢。 休息室里几个医生愉快地聊了一会儿，护士站那边过来叫人接诊看病人了。谢晓东今天第一个先出去了，其余几个人收拾好饭盒和大桌子也陆续出去坐诊。赵斌想了想，给罗明瑶发了个消息，约他今天晚上出来去市中心那边的大商场看看能给周老师买点什么。不一会儿收到罗明瑶回复说， 嗯，好的。 于是赵斌心里怀着晚上要出门约会的好心情往诊室走去。这天下午急诊科挂号的人少一点，毕竟五月份天气适宜，不是各种急重症的高发时间，工作还相对轻松。赵斌心情也好，今天对病人的态度也格外温和。 怎么不好？ 他对着面前的病人露出非常温和的微笑，露在口罩外面的眼睛里满满的关怀亲近。进来的年轻病人却无暇顾及医生的好态度，他这时手扶着左侧腰，满头大汗的进来，语气急促， 医生腰疼，疼了2个多小时了，我一疼就赶紧过来挂了号，还等了快1个多小时，你们这急诊科也太难等了。 赵斌赶紧稳住病人情绪， 让你久等这确实也没办法，我们医院急诊科的人多。你先说，你腰痛是突然出现的，腰痛之前在做什么？是不是有扭腰的动作？ 病人弯着腰忍痛说， 哎，不是，就是突然就疼了起来，当时就是正常在办公室里坐着，突然一下就疼得要命。哎，能不能先给我止疼啊，疼得受不了了。 赵斌心里已经有初步诊断了，但是就这样下结论是不行的，他引着病人先去检查床上躺下进行查体。左侧肾区扣痛明显，左侧上输尿管走行点明显压痛，脊椎和椎旁没有明显压痛，脊柱扣痛阴性，脊柱各方向运动到位，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个输尿管结石所致的腰痛。按照常规应该要求病人完成输尿管和肾脏彩超进一步明确诊断，于是他给病人开了一个急诊泌尿系彩超，好好安慰了病人一番，解释了做彩超的必要性，让病人先去做了。很快彩超回来报告，左侧输尿管上段积水扩张，左输尿管结石，诊断明确了。赵斌给病人交代病情， 输尿管结石它造成疼痛就是因为卡在输尿管狭窄的位置，现在治疗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内科治疗，我给你开一点止痛药，然后你多喝水，起来跳，起来活动，看运气好不好，好的话直接从输尿管掉下来，掉下来以后疼痛就会自行缓解。另一个就是积极一点，去外科做体外碎石，让石头变小，从尿道里排出来。 病人皱着眉头，疼痛让他思考有点缓慢，过了一会儿才问， 打止痛药就不能保证排得出来？ 赵斌轻轻点头， 止痛药就是对症，排石头全靠运气，我遇到过打了解痉止痛的药物，平滑肌松弛立刻就掉下来不疼的，也遇到过打了止痛药，甚至是最好的止痛药疼痛也没缓解，最终必须选择碎石的。